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心锁，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子淼。 哎，周三的早上起，这嗓音特别好，真的就特别像早上起刚睡醒的样子，有朝气有朝气。周三的早晨哈，首先关注天气，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25%，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温度-5度，相对湿度50%，尾号限行3和8。 嗯，大家要记清楚限行的尾号。 对啊，不过这两天我觉得天气还好。 不错不错。 对吧，天气还不错啊，我觉得就穿衣方面就不用穿那么多了。 嗯，对， 是吧？ 可以把第二层毛裤脱了。 你都穿第二层毛裤了吗？ 老了吗？ 姥姥穿的。基本上，我觉得对，这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穿第二条秋裤了，是真的，对吧？一条薄的，一条厚的嘛，是吧？ 嗯。 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一句话能证明你是什么专业的。 嗯。 一句话。 这特别好证明啊！ 你证明。 你先证明。 你先证明一个。 嗯， 好，证明了。哇塞，厉害厉害厉害。哎，就这么一下猜出来。厨子吗？ 为什么说嗯 这是应该放盐还是放糖比较好呢？ 嗯，那也可以是别的专业。嗯，这个题我选 A。 不对，人家都得这样，都得哎选 A。 你说那个应该是厨子。 为什么呀？ 太香了。 厨子都必须得这样啊。 嗯， 你赶紧证明啊，该你证明你的专业了。请开始你的表演。 这里的山路48弯，类似于这种。 就是音乐。 听出来是音乐。 不 是，好好， 是不是学音乐？ 是是是， 对吧？ 嗯 啊，对对，你看我们我觉得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就更好证明了。 嗯，对，你天天都在证明自己啊，对不对？ 不用证，就一句话，就是在行内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嗯， 就是那个你就说这么一句话，然后其实本行内人都知道了，就是阿姨，我要一碗明月肉加2两米饭。 明月哦，就是肥瘦兼有的那种吗？ 不是，关键是这句话的这个发音方式跟那明月肉没什么关系，好吗，大姐？哇塞， 不是，我以为播音专业。我肯定， 我以为播音专业就是必须得打明月肉才是呢。不是，它是这样，流传在广院的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说在这个广院的食堂里怎么分辨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你发现哎呀，只要是这么打饭的那全是学播音主持的。 就是 说连话都不会说了，刚 一直有播音腔嘛。 对，刚入行的时候可能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是什么时候我必须得啊这么说话我才是学播音的。 那我岂不是暴露了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显得每天很业余吗？ 好主持人有几个学播音的？真有意思。嗨，哎，太气人了哈。 没错，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一句话能证明您是什么专业的哈。欢迎大家也随时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资讯，来看看总觉得这外卖比堂食分量少吗？这个随着外卖平台的兴起啊，动动手点个外卖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了。然而呢，不少消费者也反映了说，哎，总觉得这送来的外卖分量明显比堂食的少，感觉不够吃。你有这感觉吗？ 嗯，我是觉得看着就少。 啊， 我都还没有开始用吃衡量，我就觉得有点少， 是不是？就觉得不够吃。 关键我现在觉得堂食也不算很多。 你这应该看看饭量的问题，这跟人家卖的没关系。人家说相比于堂食来说， 哎，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随便要一个饭，我现在都得问一下这个量大不大，这两种饭哪种饭多一些。 嗯，哎，用今天咱们一句话来证明你的专业的话，我觉得你最近就是可能陪孩子时间比较多。 谁有孩子？不要乱讲。 陪别人家孩子比较多。 嗯， 是不是？ 嗯， 这思维那么发散，是不是？永远的是说那个我都不知道往哪说呀啊！对，就是是，对对，你说的对，说的对，就是说这个堂食，我还是踏实说吧。 嗯， 这是食客的错觉，还是到底饭店的猫腻呢？啊，我们来看看，记者也是随机选取了像我们经常订的几家，什么吉野家、汉拿山啊，包括梅州东坡等外卖销量比较大的十家知名的连锁餐饮进行了调查。 嗯， 调查结果也让记者大吃一惊。 嗯，我们先来看看啊，记者是挑选了其实是外卖销售量较大的十个知名的连锁商家。 哎， 那购买的地点呢，就是随机的选在了东三环的像国贸啊，还有团结湖以及北四环的亚运村四个区域。 嗯， 那么为了使测量结果更加精准一些，那么购买的时候呢，选择堂食餐品与外卖平台下单的餐品都是属于同一家店的同一种商品。 嗯， 来看看最终呢，记者是购买了这十种餐品，我们要都说的话， 嗯， 还是挺多的。 大概对，大概跟大家说一下，比如像吉野家呀， 嗯， 对， 比如说这吉野家的吉味双拼饭呀， 嗯， 还有这个金鼎轩的皮蛋瘦肉粥啊，再来看看。甜品吧，看一个甜品，比如说满记甜品的这个榴莲忘返呐、啊， 真香。 嗯，就是等等吧， 梅州东坡的水煮牛肉啊， 对，等等吧， 鲜鱼鲜的鱼二号啊， 你那直接说全说呗， 不是， 嗯， 就是河谷的宫保鸡丁饭啊。对， 来看看这个堂食的餐品呢，是由记者在店内点菜，然后带每样餐品上桌之后， 嗯， 将这个餐品装入餐盒带回来。同时呢，记者再通过外卖软件下单相同的餐品。那购买完成之后呢，来看一下，记者就开始称重了。 嗯， 首先是在每样商品上贴上外卖和堂食的标签以做区分， 哎， 然后再同一个家用厨房电子秤上分别是称重并且记下了克数。 嗯，调查结果呢，让记者都这个大吃一惊。 嗯， 对吧？ 嗯，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配点其他音乐，就那种嘣嘣嘣嘣嘣嘣，就特别神秘的那种 啊， 特别神秘，就是大吃一惊，然后嘣嘣嘣嘣嘣嘣嘣， 就 这又就 你赶快说话，说我发财。 就是对，调查结果显示，从分量上看啊，在这十家店当中呢，有八家存在外卖的分量少于堂食的情况，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汉拿山、梅州东坡、鲜鱼鲜，分量呢差别为144.6克、135.2克以及132.9克。那如果说按百分比算呢，外卖比堂食缺少的分量占堂食比例最高的三家为鲜鱼鲜、汉拿山和吉野家，分别为20.7%、20.5%、16.9%。也就是说，鲜鱼鲜和汉拿山的外卖呢，比堂食足足少了1/5呀。 嗯， 对。从菜品外观上来看呢，也可以发现其中也存在差异。对比两盒吉野家的这个吉味双拼饭的外卖的鸡肉是5块，打包的这个堂食呢是6块，牛肉的量呢从视觉上看也是外卖少于堂食，连配菜中的胡萝卜也是卖量啊，这外卖量的是比较少的。从价格来看呢，八家店的外卖与堂食价格一致，两家店的外卖价格呢还略高啊。汉拿山的石锅拌饭呢，外卖比堂食贵出1元；金鼎轩的皮蛋瘦肉粥呢，外卖是贵了0.3元。 嗯，通常情况下，当大家这个称出了结果之后，就是先是有结果之后，商家就应该出来解释了。 哎， 来看商家都怎么说。商家的第一个解释呢是说标准是不统一的。 嗯， 这个外卖比堂食要少， 看看商家是怎么解释。在喀纳山的同样的食品店里叫做辣白菜五花肉石锅拌饭，外卖叫这个泡菜五花肉石锅拌饭，也就是说人家名称就起的不一样。这个堂食比外卖分量多而且便宜1块钱，这是为什么呢？ 嗯， 那么记者也是问了一下他们啊，这个该店的工作人员也是说有很多顾客是咨询过这个问题了。哎，从今年的6、7月份开始，这个堂食和外卖就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标准了，这就导致了两者的分量不同， 对， 就是改了名字了。 对，之前呢，他们也说了，我们店内和外卖呢都是叫辣白菜五花肉拌饭，但是公司呢在6、7月份的时候把外卖单独管理之后呢，这道这个拌饭啊，在外卖页面上也就改成了泡菜五花肉拌饭。 嗯， 该工作人员也说到了，说要说这个其中的不一样啊，就是外卖的这个蔬菜里边少了豆芽菜和菠菜，辣白菜呢五花肉都是一样的。至于说是否具体的这个克数规定，对方表示的这个公司呢规定外卖米饭是280克，堂食是250克。至于菜品的具体重量呢，不太记得了，但是确实会因为少了两样蔬菜而使得外卖比堂食要分量轻。 嗯，哎，首先他是说改了名字，然后就是最后是告诉我们看上去少， 对， 其实不少的意思。 但是咱们这个记者们已经是给量过了， 对呀， 啊。该工作人员也说了，说除了这个金枪鱼石锅拌饭和这个两样餐品没改名之外，外卖页面上的这个菜品名称和店内都是不一致，且标准也不一样，这是公司统一安排。 嗯，还有比如说说到这个外卖盒的事情， 嗯， 然后记者也是在调查中发现，正规餐饮店一般都是有定制的外卖盒， 嗯， 因此呢，不少的商家也是将堂食和外卖重量不一样归责于外卖盒子了。比如说购买的梅州东坡的水煮牛肉啊，堂食的重量是945.6克，外卖的重量呢是810.4克，两者是相差135.2克。 嗯， 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呢，不论是外卖还是堂食，水煮牛肉里面的牛肉应该是一样多的，也许是店里蔬菜或者汤汁放的不一样。 嗯， 说呢也是导致了这个分量不一样。 哎， 嗯，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商家还有一种解释，说他们说其实这个成多成少啊，都是以容器基线为标准的，也就是说盛多少都是这一勺，对吧？或者是人家那个专有的这么一种标准，精确到这重量，比如说一勺是多少，人家就这一勺或一勺半，或两勺，是吧？基本上都差不多哈。外卖重量这个少属于不属于诚信行为，我觉得这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是， 咱们来看一下，针对此次调查结果呢，中国消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也是分析称了，说造成这一现象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那一是呢，由于并非面对面的购买进行，导致商家出现缺斤短两的这种不诚信行为；二是由于外卖平台的竞争，这个价格竞争导致商家成本上涨。还有呢，他也表示了，说如今外卖的这个平台呢，价格竞争比较激烈，商家呢在接受外卖平台抽成啊、包装成本等增加的同时，势必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成本，这部分呢最终很可能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嗯，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吃饭，就是遇到那种实在需要应急的情况的时候，然后点个外卖，其实也正常啊。 所以说都说这吃外卖对身体有影响了，根本吃不饱嘛， 气的 根本吃不饱。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咱们都已经说了是商家的解释哈。 嗯， 因为这咱们都知道，所有这些快餐店都是有固定标准的，细致到什么地步，比如说这一盆菜我的鸡蛋放在什么位置， 嗯， 蔬菜放在什么位置，肉片放在什么位置，都是有固定标准的。 嗯， 而且这都是经过研究的，放在哪是最好看的，放在那个几点钟的位置是最佳的位置，都有严格标准。 嗯， 那您说已经严格到这种地步了，那这量到底是多少，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嗯， 对吧？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话题，说说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上，爱盛开的时光，让生命闪亮。最美丽的村庄，小河在流淌，人们播种善良，收获着希望。 是一首来自崔恕和方磊的《美丽村庄》。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就证明您是什么样专业的哈。 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说法吧，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有代表性了。 嗯、 这个想和你在，哎，你我这样你不看我，我跟你说你猜是什么专业好不好？ 好。 你看啊， 嗯。 想和你在一起是真的，他说了，小眼睛看老师啊，小嘴巴呀别说话呀，小耳朵竖起来，小小手放背后。你猜什么专业？ 我猜是大学老师。 司机。对，这一看就是这个幼教，做幼教专业的啊， 嗯、 就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那种，就人家用一个歌谣就给你，哎，是不是很准确的说出了自己的行业和专业来。 可是我在想，他刚真的是用你这种语气 啊，不是这样吗？ 嗯，也是挺甜美。你刚刚 就是刚刚哎，就跟小朋友很亲近那种， 嗯， 很亲切，很有亲和感、亲切感的那种， 对， 是不是 让小朋友喜欢？ 哎，来看看那个前任男友，他说了，我的青春谁做主？钢筋水泥混凝土。 就学建筑设计的吧， 应该是建筑类的啊， 嗯、 建筑类的，嗯，特别有意思， 嗯 啊，你人家说的还一套一套的都是不是？ 嗯， 还有像那个蒋伟，他也说了，学得好何以深，学不好，张益达， 嗯 嗯，这个得 可以，学得好什么？再来一遍， 你我说一万遍你也不认识是谁啊？ 我真的知道， 谁？ 是何以琛吗？ 何以琛 还何以琛呢？ 我以为何深呢。这何以谁这是 何以笙箫默上面那个嘛？ 哦， 是不是？ 我哪知道啊。 应该是的， 这是学法律的嘛， 因为这张艺达我知道啊，张艺达是一个那个什么网络剧，还不是什么这个连续，不是什么剧里边的， 嗯， 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个律师嘛，从来没接过案子那么一律师。对，你跟人学不好就成他了嘛，也就是学、 嗯、 学法律的嘛。 嗯，好吧，来看看还有哇， 嗯， 这位朋友就是这个， 对， 你来说吧， 你的七叔他说了， 嗯， 青海李皮蓬，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 我就想 学幼教的，对不对？ 对，我就想问你，干嘛用这种语气？ 这人家就咔咔一段一段，你必须特别认真的，这是特别丰富感情的内容给朗诵出来， 嗯， 是不是？ 啊， 嗯， 好吧。 还有这位叫寻的朋友说了， 嗯、 C 加加什么 Java 什么 C 什么玩意儿。 不认识还念 C 语言，对不对？学 C 语言的， 嗯嗯嗯， 是不是？ 嗯， 哼，以为我不懂。 刘四岁说：“ 嗯， 无时无刻可以搬腿。” 哎呦， 嗯， 还发了一张照片。 对， 就是 大横叉， 这一看就是学这个舞蹈的， 对 对吧？ 我们之前还聊过，就是这个，就是嗯，有舞蹈基础的这个，或者是从事舞蹈行业的朋友特别厉害。 怎么样？ 就是吃火锅的时候横叉。横叉还要涮，然后 为什么吃火横叉？ 舒服呀，我就这样舒服，撑开舒服，因为 吃的多，痛快。 现在不是吃火锅，大家都是那种长条板凳嘛，就刚好它横叉在那， 合适，或 者竖叉，搬一搬， 合适。 就觉得哎呀，这样舒服多了。 哎呀，好几天不练功了，感觉有点就感觉僵硬了都啊。温东也说了，说同学们画一下重点。奇变哦不变，符号看象限。怎么了？ 还真别说， 怎么了？ 模仿各个行业都特别像， 是不是？ 各种专业也像， 都是那个劲儿。 嗯， 对，青海李皮蓬，碳氮氧氟氖，发现重点，奇变哦不变。 我老想起那个小品， 嗯、 买一条带鱼刺刺， 就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 嗯、 这老师嘛，教师行业对吧？那教师特别厉害，就是画重点，对吧？画重点，来，我画点重点，然后考试不考， 太重要了。来看， 对， 这位朋友叫我的头卡住了， 哎， 你这个血管好，有弹性。 对， 学医的朋友， 这是对，估计给人这个、这个输液的那种，是吧？嗯，来，我摸一摸，看能不能扎进去。 嗯，来看这位。朋友， 嗯，这位好朋友说什么了？这位好朋友， 嗯，哎，来看这个，哎，这个你感兴趣？ 对，到底哪个好朋友？ 阿泽书斋说了，这个镜头不好，重拍。男主，我跟你说一下哈，你这个吻吻的要再深情一些。 嗯 嗯，这个女主声音往后轻一点。 嘿， 各部门准备好啊， 嗯、 抓紧时间最后一遍。 吻戏演员，对不对？ 嗯哼， 专业的吻戏演员。就你看，这 专业的吻戏演员还要导演去指导拍吻戏吗？ 不是，这专业演员， 专业的吻戏导演， 不是专业的吻戏演员，都得在导演拍这场戏之前，把饭啊、茶呀、扇子呀，或者是这个暖手袋都得准备好了。不是有扇子还有暖手袋干嘛？反正就是所有东西准备好了。 嗯嗯嗯， 导演，这条就是前三遍您可以不开机了，我先找一下情绪。啊，您先吃饭， 还是你有经验， 是不是？后三遍的时候，您再给我指正指。我老觉得这两天这个戏路不对，别人跟我说一说。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行业是什么，或者自己的专业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一句话证明您是什么专业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刚刚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的专业， 发图的发画的、是吧，对吧，这一下就证明自己的专业了。 对 啊，像这个杜泽宇也说了，欢迎登机。是不是 机长 多好？发一张特帅的照片啊。 对， 确实一句话就能证明您的专业，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吧，来看着闭着眼睛都能做出这个好吃的炒面来。 太好了，您要为大家介绍菜了，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开始吧。 好吃当然有秘诀了，用什么面条炒都行，但是材料一定这个一个也不要少。第一个就是鸡蛋炒散成出，还有就是葱姜蒜和洋葱炒香之后，加胡萝卜丝、卷心菜丝、番茄酱、生抽、醋、花椒油各一勺、黑胡椒粉、盐，还有辣椒粉，或者是半包方便面调料啊，调味包去炒匀。第二个是倒入炒好的鸡蛋、火腿肠、煮好的面条，过一下冷水炒匀啊，就这么简单。 嗯， 一份饭就做出来了。 嗯， 厉害不厉害？ 厉害， 特别厉害。 其实真的有很多相对简单一点的吃的好吃的东西， 对， 可以， 而且并不难， 在家做一下。 对， 嗯、 就是经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嗯、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嗯， 在一个这个串店里边，如果能点上一盘这个炒的，让你觉得这个特别对胃口的炒方便面，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哦，必须是在夏天吗？ 就冬天一般不吃串吧，好像。 嗯，对， 是不是？ 哎，是你告诉了我吃串的时候配一个炒方便面特别好。 是吗？ 是吗？ 我不知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吃辣火锅的时候必须要吃到那种炒的特别好的蛋炒饭。 对，蛋炒饭也可以，蛋炒饭就一定要提示他两句话。 嗯， 少搁盐，少搁油哟。 然后 就外边的一般都是咸，怎么了？ 你现在是走什么路线？ 不是，就是你必须， 嗯， 告诉他，对不对？就特别礼貌的跟他说，就是少喝油少喝盐，然后炒出来之后再配你那说那辣火锅，就估计更好。 我真觉得就现在不管去哪儿吃饭啊，都得加这么一句比较好。 哎， 嗯， 对，吃辣油火锅少喝油少喝盐。 嗯，来看吧，来看北京烤鸭。北京烤鸭是火爆纽约了，一只600块钱已经预约至明年了。那么近日呢，北京一家烤鸭店在纽约曼哈顿开门迎客，招牌菜是北京烤鸭，每只是600多块钱。2个小时之内呢，2500只烤鸭就被预定一空了。座位呢已经预约至明年的2月。其实呢，这已经不是外国人第一次为中国美食所疯狂了。四川的辣酱啊，重庆小面啊，还有非洲煎饼等等，都曾经在海外引发了排队的狂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给这个外国友人推荐的美食？ 我觉得要推荐的话，肯定就是饺子吧。 饺子 啊，面呢、啊？ 嗯， 你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我要去纽约烤鸭，给他们做烤鸭啊、 嗯！ 别让他们排队了，对不对？有钱往这里交。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中国手机跑电关机地图啊！哎呀，掉电掉到怀疑人生了。今日呢，中国天气网的这个网友呢，也是这个发布了一组啊手机跑电关机预警地图。根据相关的实验呢，啊，这个环境温度越低，手机耗电量越大。-20度的时候，手机就自动关机了。很多网友也是表示，确实是如此。最近手机呢掉电掉到怀疑人生，您的手机还好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北部地区啊，都是这掉电掉得特别厉害的，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根本不用到-20度，我不知道是我手机旧的原因还是怎么，就是基本上现在这种温度到外边别时间长，别接打电话，接电话可能就自动关机了。 尤其哪天再有点风的话， 对， 大风一吹，嘿。 对， 马上就关机了。 昨天晚上真的就这样。然后这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给我发了一个语音通话，很顺利结束了。结束之后，再一个跟发视频的，视频大概有1分钟，就没电了，直接就没电了。所以我就哎呀，很无奈。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想想应该有什么就是特殊的方式了？ 就是加手机壳。哎，其实你的手机会不会暖一会儿就又能开机？ 没事，我暖它干嘛？我就赶紧回家吧。就 把它放在羽绒服口袋。 我就想，现在不是有什么那个暖宝宝什么的吗？是不是应该给它贴一个一出去？好，乖啊，给你贴着了。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少用手机。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那省得做低头族嘛，在走路的时候。 对，这倒是、 嗯、 反正就有时候真的挺耽误事儿的，有点害怕。 你就有那么个事儿，非要在大风天的外面。 我跟你说啊，就现在我这么问你吧，我现在就跟打保票，你兜里没拿钱 啊。 有时候真的买早点，你就想，行，我给我摊一煎饼啊，煎饼太好，你拿嘴里，又尤其那嘴急的，咔先来一个，来我给你扫码，咔都没电了，你怎么办？多尴尬呀！ 啊、 嗯 哦，也是， 对不对？有一次我早上起，就是那时候还用这之前那个手机呢， 嗯， 就是这问题，充了一宿电，信誓旦旦，哎，就非常有自信的上人家家门口找人有事儿， 嗯， 后来找不着人了，手机自动关机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电话号码又记不住，对吧？所以很尴尬，很尴尬。 找一个地方要现充电。 对呀、啊，所以说是挺麻烦的一事儿哈。 花儿都谢了、啊，本来是去送花的。 对，送的菜花都已经凋谢了。哎呀，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老太太一个月啊偷12次超市，说听从了梦境的召唤。9号的时候，杭州的一家这小超市员工突然发现了，哎，一个常来买菜的老太太，哎，偷偷把饼干塞进自己的环保袋里边。监控显示了一个月以来呢，这个大妈来超市偷了12次，有什么味精啊、红枣等物品。据了解呢，大妈生活安稳，子女也在身边。来偷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告诉她，只要偷东西不被抓，就能有好运，彩票中大奖。 但是这个梦已经12次提示他了， 这很奇怪，真的挺奇怪的。嗯， 有的时候真的也拿这样的老太太没什么办法。 对对对对对。 嗯，来看现实版的《西游记》上演了，硬汉呢是历经磨难2年多，骑行了中国的一圈半。 哎， 那么2015年2月呢，时年46岁的陕西农家。农家汉刘宗宁呢是从老家出发，那么沿边境公路绕中国画圈骑行2年多的时间呢，他的骑行路可谓是披星戴月，历经磨难，也是遭遇过什么打劫呀，也碰到过车祸，每到一个地方呢都会用油车去留念。目前呢已经绕中国一圈半了，那么也是途经了郑州，稍作休息的时候接受了采访。那么他说呢，刚刚办理好这个港澳通行证的他，正一路南下啊，准备再从港澳绕行一圈之后，预计明年下半年就要返回老家了。 真好，真好、 嗯， 多好啊！用自己的方式，然后 很有勇气哈。 对呀、 啊嗯， 然后就每天都在旅游当中， 嗯， 真好，让人羡慕哈。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一说这个，一句话能证明自己的专业啊！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接下来一起来听首来自周笔畅的歌《岁月神偷》。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着，时间焦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甘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Got braids in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off my chair. 刚是一首《岁月神偷》，来自周笔畅的歌。 是的，我们对，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来证明您是什么专业的，对吧？什么专业的？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说法哈。喜欢苏他说了，好想做指甲呀！你看人家那个，哎呀，做指甲想都别想，不知道有没有人懂？你懂吗？ 懂啊。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学乐器的孩子嘛， 就没法， 没办法美甲， 没法留指甲。好多男生都没法留指甲，都没法美甲，所以学音乐男生，对吧？尤其弹钢琴的， 现在美甲的男生越来越多了。 真的吗？ 对，是去做守护啊，然后修一下。 男的修哪儿啊？ 就是给你剪剪指甲，然后修一个形出来，然后把旁边，比如说有 修一个什么形啊？ 就是指甲的形状。 自己跟家剪不了吗？ 你自己剪的那个不好看呗。 谁说的呀？哪天我给你修个形， 我看看你的， 修锯齿的， 就是然后再做做保养啊什么的。 真的吗？ 守护。 真的吗？ 真的啊。 就是你们做，就女孩做，这男的也有去的。 你有很多， 不是陪女朋友或陪闺蜜去的。 分两种情况，有的就是女朋友特别戏多，就是自己做的时候，你给我老公来一个，然后你就看见一个脸红脖子粗、特别不好意思的大老爷们儿，怎么？哎呀，你真是，这种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真的就是特别，你看特别讲究，就穿的特别考究的男生也喜欢去。 真好，真好。 来做一个守护。 有没有那种两个这个小伙伴、两个小伙子去那儿呢？ 那个没见过， 那估计肯定是看着那美甲师了， 把身边所有的朋友男男女女都拉去， 对，帮我参谋参谋哈。好，这个黄巨凯说了，各位游客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你眼前看到这片美丽的这片海，就是你们前人掉下去的地方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导游嘛，对吧？也特别有意思。 好幽默哈。 对，我觉得就一个好导游真的会给整个旅行都加分， 是， 对吧？ 向南向里说，传说中的中文系， 哎， 不绝名利的那种。 嗯 啊，不明觉厉的那种。 嗯，就是那种觉得很厉害的啊。 再来看看那个胖 KK， 他说就我21岁护士的手啊，就是比较粗糙，上面会被各种东西泡过的那种痕迹啊。对，嗯， 很辛苦。来看南顾喜 Sunny 说漏掉一个零，重算到天明。 对，这个一定是跟这个数字有关系的，是吧？无论银行工作者还是什么这个、 嗯、 是吧，做会计的等等哈。会飞的 One Day 他说了，你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祝您旅途愉快。是必须得。 我刚刚想说这个读的特别有感觉，最后那个重新来一遍好吗？有魅力的那种。 就一般都是这样，就是愉快，是不是？尤其是愉快。 那是乘务长吧？就 我没坐过飞机，你跟我说一般都怎么说？ 你少来，没坐过飞机。 这你说你应该怎么说？ 你就说你上次坐飞机是为了什么？ 坐飞机为了什么？ 嗯， 坐飞机为了飞呀、啊！哎呀，那能是为了什么呢？嗯、 说实话， 对， 来看这位朋友叫长得帅又有钱是我的错吧？说、 啊、 敲黑板，这是送分题呀、 啊？对呀、 啊，老师， 这题都不会，怎么听的你们？ 嗯， 是不是？ 嗯， 啊，我讲过几遍了都。 啊是。 哎呀，气人！嗯，还有这个，先进小明美他说了。宪法、刑法、刑事法、诉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治安处罚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际法、国旗法、公司法什么的哒哒哒哒一大串。 嗯 嗯，学印书的，印了好多书了都。 我个人是学曲艺的。 嗯，学这，嗯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 哎， 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永远成立。 你看看， 这种表白好有水平啊！ 虽然外行听不懂吧，但是挺有意思。 但是可以看热闹呀。 对对呀， 嗯。 赵东也说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啊， 嗯， 这是做军人的，嗯， 是， 嗯， 来看，嗯，还有朋友说到了， 对， 说到特别厉害的 啊，啊， 嗯， 我的办公室在天上，没看到吗？ 是没看到那位， 你看，他就这个木树叶，他说我的办公室在天上，发一张照片，人家宇航员。 嗯， 是不是叫宇航员？飞行员， 宇航 飞，不是关键，他那没有那飞机玻璃吗？ 哎，气死我！ 就是在天上工作。 来看这位朋友， 吊威亚呢？ 这位朋友说， 嗯， 饭后不能空腹，每天3次，多喝水。前面左拐树也是，不客气。 嘿， 感觉特别酷哈， 特别好。 嗯， 嗯， 就没有时间跟你多说一句话。 对，对， 嗯， 哎呀，真好，真好。再还看看啊，有没有这样的？就好多都，我觉得就是让咱们特别特别这个就是尊敬的那种行业，特别羡慕的， 嗯 啊，还有这发现堆挖掘机的， 嗯， 对，挺好玩的，嗯， 是， 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啊，最厉害的， 嗯 嗯，你挑一个。 哦，我刚刚看到一位大美女 啊 发了一张照片， 哎呦， 然后是健身完了，应该这个叫马甲线吧， 嗯， 她说到了，可以点赞吗？说我们 T 台见， 嘿。 模特 T 台见，哎，我问你一问题，抓紧时间，就是他这手机为什么现在都讲着什么倒着拿呀？就好多人现在自拍都倒着拿手机，为什么呀？ 看着比较修长吧？ 是吗？ 嗯，我是这么猜的。 还是说这个手机拿反了，还是怎么着？就必须这么着？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显得比较修长。 就我发现好多人都这么拍了， 嗯， 挺有意思。但是人家，我觉得这不是说手机照出的修长， 对， 一定是真修长， 嗯， 特别好， 就是。更加修长吧， 对呀、 啊，是吧？ 是不是？ 嗯， 就是同样也是衣服穿人身上就显得那么合身， 嗯、 那么合适。嗯， 是。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一句话证明自己行业哈，一个这个我相信每个行业的人如果都像今天说的这么认真， 嗯， 对吧？就一句话能证明的那么认真的话，我觉得行行都能出状元。 对，就是要有职业自豪感。 对呀、啊 嗯， 是不是？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雨落也无声，风过也无痕，悲伤不敢生命怕扰乱 惊觉自己有表演天分，礼貌地笑着，衣冠齐出着，准时清醒着约定俗成的规则。就算跌进沉睡的黑暗里，就算坠入无边的梦魇里，就算世界顷刻间分崩离析，就算微笑背后是叹息，直到我迷惘而仓促地被你捡起，狼狈而慌乱地被你抱紧，直到眼睛捕捉到光的缝隙。 北京时间9点整。